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第二时段。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杨普指导跟南方指导，也是我们的老熟人，您在各个电视台啊，包括这个网络节目上也都能关注到他们二位。今天呢很荣幸请到二位，我们一起来聊聊校园的足球，因为二位也都一直在关注着青训，关注着校园足球的开展，也是实际的操作者。那么我们在今天呢还是要再来聊一下，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培养方式适合于我们的足球少年。因为现在北京呢很多学校都在申请足球特色校，区级的、市级的、国家级的，等等，这样不同层级的特色校，也是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培养。但是二位呢，其实都是专业体系出来的这样的球员。说句实话，您觉得就这样的选材是否能够增加真正增加我们的足球人口？ 我觉得其实现在啊，据我了解，咱们的北京市的小学，这个足球开展的是非常非常磅礴的，这个盘子非常大。踢球的孩子也非常多，因为小学嘛，有好多学校都有是通过跟俱乐部合作，开展这种足球的，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他没准他学校的老师可能以前就从事过这种足球的运动，或者会踢，他也能进行这种足球的培训，小学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只不过现在。从小学到初中这块儿，可能这个出口啊，一下就 掐了 啊，对，一下就小了，一下就小了。有好多，你比如说，可能有好多孩子没有到这个 足球特色校的， 嗯， 他到了另外一所中学，没准这一所中学呢，他可能不太开展足球， 篮球特色校， 对，啊，对，所以说呢，他的足球梦想可能就会 戛然而止。 对， 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有没有出路？比如说，哎，我特别好奇这个那个杨指导，咱们国安青训每年会组织那种公开的社会型的那种选拔吗？比如在咱们的那个国安，中国国安俱乐部网站上发布说，我们今年在招一什么什么年龄段的，欢迎大家带着孩子来过来报名，我们进行统一测试。 我们今年是五月份是第一次，就是中国国安第一次就是公开招募， 嗯， 这是第一次，以前基本上很少，因为以前都是就是在选材的时候跟底下合作网点， 嗯， 因为那会儿开展足球并不多， 嗯， 就 这样效率更高。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直接从这几个网点挑选好的，但是现在来讲，开展这种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能把更多的机会给孩子， 嗯， 希望能就是可能他并不是哪个俱乐部在就是在学校踢， 嗯， 但是也给他这种机会，还是面对北京市，今年是头一次。 嗯， 05年好像就这么组的吧？ 对，05、06今年就是这么组， 就是05 公开 生出生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出生的。 哦，就是这样组出来的，对， 嗯， 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人数还是很多的， 嗯， 就是除了他们这些传统的网点合作校以外， 嗯， 其他在一些比如说小的俱乐部包括学校， 嗯， 有的孩子确实不错， 拔尖的， 对， 啊， 确实不错， 我觉得也挺好，真的，原来可能就撒两三个网， 嗯， 现在一下撒个六七个网， 嗯， 他补上的鱼肯定多嘛。 但是对于俱乐部来说，工作量就会变大了，实际上。 这肯定的，因为作为青训来讲，这是你首要的工作嘛。就是我们一直讲，青训工作最重要的，其实第一个是人才的选拔。 嗯， 你选拔上人才，经过你培养，你才能成才。 嗯，就是还是大海捞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我觉得大海捞针到也不能说绝对，但是我觉得目前最今年就像今年组05、06选拔的时候，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哦。 因为我在03年，我记得是当时03选拔的时候， 嗯， 我还跟北京电视台说能不能做广告， 嗯， 结果来了可能也就20多人 哦，就做广告才， 做广告才20多个人，而基本上都是不会踢的 哦。2-3年前啊， 那个03年应该是得4年前吧？ 4-5年前 。 今年人多哈， 今年人多，因为一个年龄段大概100多个人， 可能也跟咱们这个国安的成绩可能直接挂钩。 对，因为 这踢得好， 对，因为你想，原来我们组的是15岁以后，等于初三毕业， 嗯， 基本上初三毕业， 嗯， 就那会儿可能 人 该不踢的都走了，要踢的就都去外地，也没这么多人。现在你等于小升初是一个阶段嘛。而且说白了，现在跟牛栏山一中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教育一起给孩子更好的那个教育， 嗯， 所以报名的人数也确实多，其中也不乏真的确实有的孩子非常不错。 但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啊，因为我也是家长， 嗯，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淘汰率太高，然后这个将来孩子可能很早淘汰不怕，因为可能孩子还有机会。 嗯， 就越怕越晚，比如说我都该18岁，我该升大学了， 嗯， 然后最后职业队踢不上，然后呢，升学可能还耽误了。那这种淘汰率大概是多少呢？ 升学还好吧？我觉得， 嗯， 我觉得，因为我也有一些队员，原来的队员也上了大学， 嗯， 我其中的一个队员呢，就等于是我们那会儿是输送到了国安，是95年那批的， 嗯， 是95年那批的，然后踢到了国安的预备队，王敏， 嗯， 然后呢，他可能觉得从事这条道路可能，嗯， 天赋上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 上不了一队了， 嗯， 然后他找过我来了， 嗯， 然后呢，我给他推荐到北航去了， 哦， 然后通过足球测试，然后这种文化课的考试， 嗯， 他顺利上了北航了，今年毕业了， 哦， 然后保研了还 保研了， 还保研了。你所以说呢，这对于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外地孩子， 嗯， 他是一个外地孩子，这对于他以后的 人生， 在北京的生活也好，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保障， 嗯， 他以后的路可能就比较宽了， 嗯。就是早离开呢，有早离开的好，你还有就是辗转腾挪的余地。 对， 晚离开呢，也意味着其实你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了。 晚离开基本上也，你晚离开可能也会，你比如说会不会去稍微低级别的一点队去踢？ 嗯， 有好多队员都是你可能在中和国安可能发展 不了了， 嗯， 可能这个队的需求你达不到， 嗯， 你会不会去中甲去踢？ 嗯， 也有好多队员会是这样的， 嗯，中甲、中乙，对吧？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出路，包括有一些南方的城市，我看他们这个企业之间的足球赛也是如火如荼这种联赛， 咱们北京也是， 是吧？ 咱北京有好多大企业，你比如说什么、 嗯、 什么北京烟草什么的， 嗯、 这球都非常棒， 对。对，而且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看帖子就说，啊，那你这个原来学什么的？哦，学足球的啊，踢到哪儿了？哦，都已经踢到梯队了。好、哦、好，这其他都不看，来吧，来吧，今年主要就是靠你打比赛了。对，其实这对于孩子出路来说还是很多的，很多家长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晰， 没错， 所以他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尽管这孩子可能真的很有天赋。 对他可能他不了解这个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嗯， 其实。你如果说你要去网站上看的话、 嗯、 就是好多大学他如果说招足球系的、 嗯、 他这种特长生的话、 嗯、 他的分数是很低的， 嗯， 应该说你复习你有一些 稍微用点心， 你稍微有点基础、 嗯、 应该都没太大问题，你看像我的学生就、 嗯、 就考了嘛， 嗯，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 对。好，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孩子未来的一个出路，也解决了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学足球的一个困扰的最大的一个困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这种足球少年，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说哎呀，就应该选什么样的足球教练来指导我们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巴西找，因为当时咱们那会儿健力宝一批那巴西很成功啊，这个你看这一批到郑智啊，这还是这个健力宝那一批的人。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郑智不是健力宝，现在基本健力宝全退役了， 都退了是吧？ 啊、哦，对， 哦，那就是反正就是健力宝是当时一个标杆嘛， 对， 那个、这是一个标杆。 健力宝他们是李铁 、李铁 、陶伟他们， 对 啊、哦。然后呢，又有人说不，现在足球的风潮是来自于欧洲，我们要找西班牙的教练啊。这个尤其咱北京那会儿原来。曼萨诺啊，这个让我们觉得这个足球理念很先进， 嗯， 所以觉得学校这边校园足球也应该找西班牙的教练。但实质上，二位是真正从事这个一线的我们的教育的工作，从普及性教育上来讲，有没有必要我们去找这个足球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教练，做我们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培训？ 你要说普及，我觉得没必要了吧？ 嗯， 普及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现在。也有好多人在，你比如说退役的球员就没踢出来的， 嗯， 也在进行这种教练员的培训， 嗯， 因为以咱们北京为例啊，这个每年都会分好多期，你比如说市级的培训、 嗯、 D 级、C 级、B 级， 嗯，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定的，我觉得履历的话， 嗯、 有一定的履历在通过这种专业的学习， 嗯。 我觉得你比如说带个小学，我觉得没太大问题， 带个小学没太大问题， 对对对。 好，那那个杨指导这边呢，您觉得就是您这边属于是职业青训体系了那从一进来，比如说您这个小学应该是四五年级就想给他招上来，那差不多十一二岁就让老外来去教他们，还是说咱们应该是从自己就本土教练？ 我觉得老外不老外其实不是特大问题，我就觉得如果说是做青训的， 嗯， 我觉得从小还是至少有职业经历的吧， 嗯， 教练当，因为他毕竟 优势在哪儿？ 因为你想六岁到十二岁是等于是六年级嘛，一年到六年级，但是这个六年其实是最练技术的， 嗯， 但在这个里呢，就是说如果作为教练你的技术很差的话、 嗯、 这六年过去了你的技术不会再有更高提高了，所以这六年还是很关键、 嗯、 就是你想从事这个足球运动啊， 嗯， 就是说比如说 你所谓技术是 就是基本功 盘带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就是基本功、 嗯、 传球接球、 嗯、 带球、 嗯、 这些基本功六到十二是这个技术的基础，六年， 对， 再往到十二岁以后那可能是战术， 嗯， 就是意识，咱所谓的战术意识，这些就是他分年龄段的， 嗯， 六岁到十二岁该干嘛，十二岁到十五岁该干嘛，十六到十九该干嘛， 对。 但是我相信，因为什么，就刚才举例说，就是为什么朗月他就是推荐到国安的人 比较多，嗯， 就是因为他的教练，比如说他现在可能也从小学开始走， 嗯， 他之前带的这些孩子都是专业教练，至少原来可能进过梯队，他的基本功也不错，他带的小孩基本不会差。 嗯， 所以这个基本功首先是好的，等到初中毕业以后到梯队，我们再给他的战术意识，通过俱乐部的专业教练再给他战术意识，那肯定他的成才就很高了。 对， 哦， 其实我觉得学不学欧洲无所谓。 哦， 其实从这点来说呀，就是作为我跟杨普还有一些人啊，就是作为这 你们属于本土派， 不是原来您比如说踢过就是职业联赛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可能跟外头的人啊观点上有差距，因为以前在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什么体育局啊，什么 各种会议上， 对举行的会议上也探讨过。我们的中心想法就是，你甭管孩子是多大的，你比如说我带的是一二年级的，我们是希望这个教练员他一定要有足球的职业也不算职业履历吧，他一定要有足球的经历，他最起码得有一定的基本功。 嗯， 因为我们觉得，因为你带小孩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小孩最主要的不是是听你怎么讲这个动作，小孩最重要的他是模仿，他是模仿，就是你一定，你教练把正规的动作给他做出来，让小孩去一步一步去模仿你的动作，这样他的动作才正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念呢，说我可能我不会踢球，我就会组织这一堂怎么去训练，反正这个我们持不同的观点啊，这都是可以再探讨的。我就把这个观点给说了，因为以前碰上过，说怎么了，说不会踢球也能带小孩踢啊，反正我不大赞成， 就是觉得还是在最尤其是开始接触足球的时候，一定要把基本功打扎实了。 对，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天天打基本功。 这我特别好奇的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基本就没有再接触过这种就专业的足球训练了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就专业足球训练到底是从小怎么练法？ 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训练，首先刚接触足球，先颠半个小时球， 不能掉。 不，你掉，你肯定得掉。你就是在时间之内，你就颠去吧。你慢慢你熟能生巧了，然后就是练脚功，练脚功传球，你正确的动作就两个人面对面，停接停接传再传，你就是这样。 很枯燥啊。 那没办 法，其实技术 它就是磨出来的嘛。 哦， 你当你这个原地的，你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教练肯定会教你，你比如说运动中的两三个人的传球配合什么的，他会再慢慢再加入这个，都是这样，没别的招， 然后反复， 没别的招。 哦，现在其实也一样，是吧？ 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教练很重要？就是说技术是其实很枯燥的一项，就是必须的 训练科目。 但是教练怎么让孩子能有兴趣的在这枯燥的训练当中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教练员的能力。 现在训练方法也多了，他一是现在训练方法也多了，可能孩子也觉得新鲜。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杨普也老说，就是现在的孩子啊，就是因为原来咱们的青训啊，可能教出来孩子可能都一样，都特别像一模子里刻出来的。其实现在咱们的情绪越来越要根据这个孩子的自身的特点，来制定。你比如说我这个孩子速度快，这个有一定技术，我就练他脚底下，我练他突破过人什么，这是他的强项，就一定要让他的强项无限的放大。 哦， 就培养出 特点， 有特点的球员，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你看，就是咱们的球员，慢慢的就是特点不明显了。 确实是，真是这样。我记得那会儿老国安的时候，咱们谢峰谢指导，那这边路快马， 有突破好的，有传球好的，有这个门前抢点好的， 是的， 还有这下脚比较狠的。 那这个咱们后防线必须得有下脚狠的，对不对？还得铲完来得吼你呢。对，挺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逐渐去发现更好的一种培养孩子的一种模式，也是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去理解足球，然后去训练足球。再说回来啊，就是我们都说，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会不会采取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去培训我们的孩子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杨浦有发言权， 咱们那边我记得好像刚请了一个那个对吧，对，哎，格子青训很厉害啊。 嗯，但是你荷兰也世界杯没出现。 你好好说话，人听着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请外籍来，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多学习。 嗯， 作为外国青训，它的理念， 嗯， 就是什么叫理念？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首先一点，作为我觉得作为可能中国人本身相对比较内向， 嗯。 外国人相对比较 open， 嗯， 但是咱们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很关键，包括这个我们新来这个总监也一直说这个沟通能力，所以我也跟中方教练说，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不要每个人在自己屋， 嗯， 其实这个就是相互学习，这才是促进那个你的能力的提高， 嗯， 就是你有优点，哎，我学你身上优点，你可能发现我身上有缺点，你告诉我，因为可能有时候自己不会发现什么，就是说每个教练在一起通过学习老外他这些理念慢慢改成自己的不足， 嗯， 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们本身中国的教练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刚才像南方说没有特点，为什么？ 嗯， 我们都是按我们的思想去告诉孩子， 嗯， 都是你应该这么， 我原来我听后卫的， 对， 我 就应该这么做 啊， 嗯。但是孩子呢，他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嗯。 现在我跟教练说，首先你要去引导他，让他说， 嗯， 比如说这个射门，就是射门了， 嗯， 但是你告诉他，如果不射门，你让他提出哪三种解决方法，让他先自己思考， 嗯， 因为现在孩子什么，你告诉他这时候必须得射门，或者这时候必须得传， 嗯，他不服你。 他就是，他说我还有其他的，我说你不行，必须的什么， 嗯， 但是呢如果孩子他能，你让开发他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更好， 嗯， 那你试试你的结果怎么样， 嗯， 哎，那可能结果效果确实好，那么作为教练也要认识到说，哦，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结果，可能孩子，因为孩子毕竟他的思维跟咱们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 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尊重孩子想法。 我觉得您说特别好，嗯，因为作为教练来说啊，没有教练希望自己孩子差， 对， 但教练在教孩子的时候呢，通常会选择的是更好的做法， 嗯， 或者是更合理性的做法，嗯， 对， 但是对于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更需要的是更多可能性的做法，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国外的他们这种，国外是不是就是更多让您来自己， 对，因为你像我们在学习班也说， 嗯， 就是说如何引导孩子是什么， 嗯， 就是说首先我们不是命令孩子， 嗯， 让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这跟咱们教育也一样， 嗯， 对， 就是很多东西是必须本上就这么说，你就得这么做，但是其实有， 嗯， 可能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方法， 嗯， 咱们跟国外的教育理念可能有差别， 嗯， 国外就是说从小到高中到大学之前是其实教你如何生存， 嗯， 到了大学里更严，但是咱们这反正是小到高中的时候挺有特点，到大学撒谎了，就是大家很放松了，所以这是有点反着的。 对， 对，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经历过整个这个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肯定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对于家长来说，尤其现在小学、初中、高中，孩子们真的挺苦的。 嗯， 说真的，学业确实真的挺苦的。对，二位应该都是家长吧？ 都家长， 应该都有感受。 杨浦还好点， 嗯， 杨浦那孩子还没上学呢。 啊， 嗯，我那是上了初一了。 哎呀，那 该上初二了。 那您这课外班肯定少不了。 但是我的理念， 你咋知道的？ 但是我的理念就是让他有快乐童年。 嗯。 会数钱都行， 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咱们都是北京孩子，就是有一点必须跟南方的这些家长们学财商教育。咱真对钱好像没什么概念啊。扯远了，再回来说了啊，就是因为关于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是很多家长们最在意，在孩子在这个练习足球的时候能够学到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应该孩子们大部分还都是独生子女，有二胎的还是比较少。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家里的小王子啊，这练足球男孩居多嘛，小王子，而容不得人，而且呢基本上都比较毒，到咱们手里边教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怎么办？ 其实就是让大家过集体生活，自己招呼自己， 嗯，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06年我们刚集训一周吧， 嗯， 因为8月份要参加一个上海的邀请赛， 家长呢可能就刚一天就来基地，说我能不能看孩子，因为我们把手机全部收了， 嗯， 就是说只要给孩子手机他就一直在玩， 嗯， 我们建立的家长的群，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群里说，你放心，我们有专人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有专门的教练去管的。但是这些孩子，首先你要相信孩子，他能做到。 嗯， 这些孩子非常的老实， 迅速就能。 对，就他，因为他在一个集体里，大家其实互相帮助。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大家能包容，这就是一个团队嘛。 嗯， 你看从早上吃饭， 嗯， 说7:50集合，自己上表，自己叫自己，大家一块在楼下集合。 对。 就家长可能想不到在家里不可能的事儿， 嗯， 全是对， 全是家长叫， 对，全是家长。但是你现在集体生活里，就是大家相互自己之间提醒自己代表， 哦、这么好， 自己上。所以这个东西你跟家长不相信， 嗯， 因为其实孩子他是有能力能做到， 没错， 只是家长不愿意 机会， 对、 啊， 是这样。 但是要是球队里边有那种，因为我知道好多，由于是练门将的，然后练前锋的， 嗯， 都是可能个性都比较突出啊，这个特别爱地格。那要在球队里边特别老显想显摆自己地可这种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啊， 应该有点个性， 对对，个性没问题。你的个性不能凌驾于这个集体之上， 嗯， 这点是最关键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到了一个团队之后，这个团队呢，整个的氛围，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个影响。第二一点，可能作为教练来说，教练可能看见他出现什么问题了，会有一个纠正， 嗯， 会有一个引导，这是一方面。可能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可能就是家长了， 嗯， 就是如果回到家之后，家长怎么样去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是好几方面都综合到一块儿了，是这么一个我觉得一改变的过程， 嗯， 因为他平常咱说句实在话，你如果说你在这支球队你老生活你特别独的话， 嗯， 你慢慢的你就没朋友了， 嗯，对， 你就真没朋友了， 对，你人一传球就你就老抱怨，人一丢球你就全在指责别人，到自己这儿你闷不吭声还不说了，人家指责你你还不乐意，像这种可能就被孤立起来了， 对对，不，他都不是孤立你，是慢慢的就没人愿意跟你去玩了， 对，你上场再没人给你传球，你试试看这感觉。 对，你所以说呢，足球这项运动，这个集体运动还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熔炉， 嗯， 真的，它能够教给人一些对以后的人生都受益的东西。 我跟那几个这个小球员家长，就是正常的这些这个学校里的球员家长聊以后，他们就说这孩子啊，就是别的身体健康这都不用再提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原来啊就是眼里没人。现在呢特别有眼力劲儿，特别有眼力劲儿，就北京话，咱们就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原来跟没看见一样，现在眼看事儿马上能帮你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儿。 对， 特别好。 因为在球队他一样，他需要有拿球的， 嗯， 给球打气的， 嗯， 拿装备的，这都是眼力劲儿，真的，谁为队多做点贡献，我觉得这其实都挺好的。 嗯，好，咱们第二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到第三时段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接下来足球校园足球包括我们的青训该如何继续开展，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哪种方式更适合于中国的校园足球，我们第三时段再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聊校园足球，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安青训的副总监杨普杨指导，以及来自于朗月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南方南指导。二位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偶像，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时段第二时段分别聊一聊孩子们现在的校园足球青训，以及这个整个的俱乐部青训现在的开展情况，然后包括这个团队精神意识品质如何去锻炼。然后到第三时段我们就来聊聊我们的学习对象了，因为这次世界杯的时候看这个日本队确实踢的真的过瘾啊，这个很合理，而且差点把比利时拉下马，我觉得真的就是差一口气，这口气要能绷住了没准就拿下了。但是呢尽管输了，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足球论坛上，我们就看到很多球迷就发，就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体系太好了，这个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向邻国去学习。二位是专业人士，我们再来回来说一说，您觉得咱们的中国的这个足球，校园足球也好，青训也好，适合走日本那条道路吗？二位，杨指导。 我觉得并不是说非得去学一下日本那条道路，其实我们看日本最重要的是他这30年一直在坚持走一条路。 嗯， 而反观我们呢，这30年将近20年吧，也别说30年，我们今天学这儿，明天学那儿，最后学一四不像。其实最重要的是俩字儿，坚持。 嗯， 你走哪条路其实并不重要，你只要坚持走一条路是最重要的。 嗯， 其实日本跟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又是邻国，文化差异又不大，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也是从校园足球开始起步。 嗯， 其实中国目前也在搞校园足球，但是我们怎么做？ 嗯，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边的体系搭建起来。 嗯，比如说， 比如说大学联赛、高中联赛到小学联赛， 你只要上能搭建起来，它才底下才会源源不断的有人。 嗯， 因为咱像刚才南方说了，小学搞得确实不错，到初中给掐口了，因为没有学校在搞，也没有联赛，也没有高中联赛，也没有大学联赛。但是现在只有几个大学啊是有这个联赛。 嗯， 但是真正初中高中这个体系没有，我们就是反的，我们先从小开始，但是到初中掐没了。 嗯， 但是日本，你看日本什么？包括举几个像中田英寿， 嗯， 中村俊辅， 嗯， 这原来都是在校园里，就是说俱乐部选材并没选上他，他就在校园里踢，最后等到年龄大了，反而出来了，到国家队。其实这是一特好的例子。我们不要说欧洲是他足球可能先进，但是他的文化， 嗯， 跟思维方式跟咱们真的很有很大差异， 生活模式也不一样。 对，生活模式，其实日本是咱们最好的学习对象。 他们那边升学压力也很大， 对，他们升学压力很大，但是他们有一最重要的是什么？不管是足球也好，棒球也罢， 嗯， 只要是比赛，全学校都去， 嗯， 停课，必须，因为这是学校的荣誉，每个学校每个学生老师都得去支持， 嗯， 其实这我觉得在中国其实并不难做到，只是我们能不能坚持，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 嗯，能把这事坚持下来， 嗯，对， 南指导呢？您觉得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两条腿啊，一条腿是校园足球的路，一条腿是那个，职业俱乐部的梯队的这种体系。咱们从校园足球的角度来讲讲，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也是这种足球俱乐部，然后进入校园去带动，还是他们是以纯学校的这种模式？ 据我了解，因为足协北京足协已经去日本考察过好多次了， 嗯， 他们的学校不搞足球， 嗯， 他们是跟这个俱乐部一块可能一块合作搞， 嗯， 其实我总觉得有这么几点啊， 嗯， 一，这个日本啊， 嗯， 他这个教练员的人才储备是非常丰富的， 哦， 他的教练的水平也非常高， 嗯， 也非常多， 嗯， 这相对于咱们来说多得多得多。 咱们每年职业队退役那么多的咱们的运动员， 原来我这么跟您说， 嗯， 原来组织这个教练员学习班， 嗯， 这人经常凑不齐。但是这两年呢， 嗯， 是因为这大的环境好了， 嗯， 哎呦，它需求量特别大， 嗯， 但你需求量特别大没用， 嗯， 因为北京还是在全国来说最好的，它讲师队伍是， 嗯， 算是最多的， 嗯， 它每年也就开那几个班都不够学的， 嗯， 你所以说呢，一是咱们讲师的队伍， 嗯， 有待于发展， 嗯， 北京现在已经在大力培养了，但是你这个讲师的培养，他不是一年两年，他也是需要五六年啊，对，五六年六七年，他一级一级的，他这么着才行的， 嗯。 你所以说呢，咱讲师队伍非常的匮乏、 嗯， 对，你说他办的班可能就那么多， 嗯， 他所教出来的教练员，而且咱们的教练员呢，你必须要从低级别开始往高了学， 嗯， 日本有好多真的已经。你看带小学生呢，人怎么着也得是亚洲B 啊， 对，他日本是越小年龄的教练， 啊， 带越小年龄他的级别要求越高。 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呢？ 因为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说刚才讲了就是从六岁到十二岁最关键的这个环节， 嗯， 需要技术能力更高的教练， 嗯， 因为他就这六年，因为足球技术基础，如果你基础打不好的话，你再往上提高不行。因为你看咱们看日本队从小到大的踢法一模一样， 嗯， 各级梯队各级国家队他都是一样，所以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他这打法根本成不了型。 嗯，是的， 嗯， 对，他训练方式方法可能有万千，但是他的宗旨他不变的，他从小日本对于这种孩子的个人基本功个人的技术他是练得非常苦的， 嗯，而且你看现在原来日本学巴西， 嗯，对， 走技术路线 是的， 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日本都送到德国，为什么？ 嗯， 现在足球发展是什么？技术传控是基础， 嗯， 比如西班牙也好，什么那个克罗地亚、 嗯、 德国、 嗯、 法国，他其实这些传控是基础，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要都送到德国？速度更快了， 嗯， 就是你在原来的技术有，传控有，但是现在为什么西班牙现在不行？他的传控有，但是它速度方面 对没有办法 tick tack 了。对对对，你看现在就是速度要求非常高，在这传控的基础上提高速度，所以你看他现在很少送巴西， 嗯， 因为他已经把巴西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学来了， 嗯， 那么现在我要提高速度，那我可能送到欧洲， 对，因为从本身的身体素质上来讲，和这种身体协调性来讲，可能日本在选出像巴西国家队那样的足球运动员很难。 对， 那只能选择更讨巧的方式，用整体的力量，然后去抗衡这些足球的强国。那从中国来说，我们一直都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比这个日本的球员，我们看一上场，基本上 好， 身材要好得多， 对， 然后体能也要好。 嗯，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好像就没有那么过硬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从基础上来讲，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孩子送过来踢足球，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去踢会比较好？比如说我要再选择上哪个学校，或者是去哪足球俱乐部，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考验一下这个？ 现在啊，现在为难在哪儿？因为北京市太大了。 嗯。 这孩子呢，基本都在校园当中。 嗯。 其实孩子最好的学习足球的方式方法呢，就是下完课之后， 嗯， 踢球。你要是真到外头的培训机构呢， 耽误时间， 肯定是耽误时间。 嗯。 而且你在外头的教育机构可能也不见得能是天天的， 嗯， 天天去训练， 嗯， 所以说呢，在校园里头踢可能是最好的。你所以说这就凸显出咱们的教练员少了， 嗯， 就是高水平的， 嗯， 青少年的教练员的， 大部分都是体育老师，然后去教一些特别基础性的内容，还不是这专业的，比如篮球的专业的老师教足球啊。 其实再小的孩子，我觉得也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带他的。 嗯， 从小接触专业的足球，我觉得挺好的。 嗯， 真的，他喜欢练这个。 嗯， 您干嘛不给他更专业一点的这种教学呢？我觉得从小接触专业一点的，你对于他以后，我觉得也是帮助无限的。 嗯，因为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想到原来选拔足球人才模式，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体校，您是东城，您是崇文， 嗯， 对吧？都是体校的这个体系出来的，然后上面还有体工队，各种这个，比如八一，对吧？他们 有好多是八一北部， 嗯，对，这些都是体工队，包括那会儿还有那个火车头，对吧？ 啊，对对对， 这那个是那个铁路系统的。 嗯， 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辽宁的张指导这种模式，然后说培养出来特别多的这个辽小虎们，对吧？那您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咱们纯为成绩出发，咱们就一起讨论一下，纯为成绩出发，再走回这条路，可能性大吗？就是更能出人才，还是说就是现在就校园足球慢慢的去养一养这片土壤？ 走，我觉得走不回去了吧？现在怎么走回去？现在你像我们那种模式是其实都一样， 嗯， 就是我是崇文区各个学校的孩子上完学然后去这个 挑出来的 啊，对，去这个体校去训练，你觉得现在可能吗？ 嗯， 咱就以这个现在没崇文了，现在都是 东 城 了， 对，都是东城，对。 你比如说现在还去这个天坛体育场练， 嗯， 你把这个整个东城这个人挑出来， 嗯， 等下了学再去， 嗯， 这一钟头也凑不齐人啊，这路程。 那就把这个崇文的孩子嘛，就是原来是老崇文的孩子凑到天坛体育场，老东城的咱东单见或者地坛见，对吧？ 其实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跟东城体育局探讨这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他有现在有天坛有地坛， 嗯， 影射在地坛周围的学校， 嗯， 他可能哎下课以后有但是可能就是临近的， 你还得你真得别太远， 对的，就是临近的， 对， 你像比如说地坛周围的地坛小学， 嗯， 安外三条这几个有点传统 171附属的那 些，对对，有几个传统的相对的，哎，这其实是有可能，其实走的路子跟原来一样， 嗯， 但是现在不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好的教练， 嗯， 这个才是 跟得上， 对，这才是最重要。我把其实现在孩子踢球不少， 嗯， 也不乏也不乏好的球员，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什么呀？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学校周边那叫什么学区房？ 嗯 嗯， 大家又拼了命的买，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好，他为什么好？因为他师资好， 嗯。 如果说我们足球，我们比如说地坛有三五个特别好的教练， 嗯， 这些孩子自然而然家长也愿意给交给他，因为什么？这些教练是专业的， 嗯， 专业出身或者俱乐部的， 哎，上面一代他 慕名而来， 慕名而来，其实就跟这上学一样。 嗯， 其实这个道理，我觉得要真说出来，大家其实都懂。 对， 但是你怎么去做，怎么培养好的教练？ 嗯， 怎么让退役球员下来？ 嗯、 就是，所以咱们来讲，比如中国足协，我一直说跟他们说，我说能不能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退役下来球员，你先给他学习的机会。 嗯。 因为你不可能从职业学校下来你就直接当教练去，因为你都不知道孩子怎么想。 对，因为离那自己学球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对对对对， 嗯， 你先给他一平台，比如说北京体育大学， 嗯， 或者首体师，你先给他提供，比如两年的这个学习知识，就怎么如何了解孩子 教育， 对教育， 嗯，教育心理。 然后反过来，你再让，比如说跟教育合作，哎，我给他推到学校里去， 嗯， 当老师，带足球课， 嗯， 这是就是顺下来了， 一条通路， 对。 但是那种集合，我因为刚才我们谈到，比如说体校、体工队，其实这种集合式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各种掐尖集合到一起，然后大家的目的，其实我估计二位应该进了体校也没想着再继续这么按照中考、高考这么往上走了吧？就是还就是一门心思想踢球。有 那会儿倒不是、 啊， 因为进体校呢，它毕竟是一个课余时间的训练。 嗯。 后来是各个体校，后来之后有 初二， 对，有。我们是初一完了之后，初一完了之后，就等于各区又选拔一次。那次就是组这个北京少年队了。 嗯， 那次选拔完之后，就是基本上，可能这个目标就比较清晰了。 嗯， 可能就是奔这个 职业 啊，对，奔我们那会儿还没 职业， 还没职业，是专业队。 对对对， 专业队。 但是那会儿，比如集中到三体校，他也是白天上课。 嗯， 下午 什刹海， 不是在泸城三体校， 哦， 也是上午上课，下午 半天上课，半天训练， 哦，也还是希望能够给这个那会儿的小球员们更多机会， 对 对 对 吧？ 对， 现在可能还有一个最大一问题，真是场地问题， 哦， 您比如说，您 那会儿踢球，咱说崇文啊， 那 比如我原来也是崇文胡同里的，我住前门那边， 啊， 那就跟胡同里边就是 是 撞墙式二过二过一啊，真是。 但是您在胡同里踢，您怎么着也得，如果说您踢得好，或者有这方面意愿，你得奔体校去了 啊，对 对吧？咱没说在胡同踢六年能踢出来的， 啊， 那因为那连场地 我也不是梅西，也不是内马尔，是不是啊？ 你所以说现在学校的场地真是个问题，现在可能有些学校的场地可能就够十几个孩子可能踢的， 嗯， 你说这个一个学校的需求这么大，你如果说真要是组队的话，你怎么不得组个这个两个年龄段？你比如说二三年级， 嗯， 或者说四五年级，你这么组，对吗？现在场地真是不够用的。 对，就这件事呢，之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下这个教委的人士，就说未来为了校园足球的发展，可能会采取就是一所学校建一大场地，然后呢周边学校。然后汇总到这儿来训练的这种模式，就是这样的话，尽量能够满足。因为你说市区，尤其是市区里的学校， 尤其四城的学校，它没那么大地儿，它就那么大地儿。 对， 那学校， 对我看到一个有200米跑道的一个操场，我都已经觉得，哎呦，真棒！这 小学弄200米已经不错了， 这了不得了。 可是200米，你想才能练多少孩子？ 嗯， 你如果 也要一八人制场地， 对你如果说这孩子需求量大。 嗯， 咱再说句不好听的，现在有好多女孩也还愿意踢球， 女孩比男孩还愿意踢呢， 对吧？你说， 嗯， 你不组个女足，但哪有场地呀，啊 嗯？ 你错时间，你怎么错？ 对， 他如果说他放学都一样的话，你根本就没法错。你两支球队在这一块踢，根本就踢不开。 这也是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政府采购等等啊，这倒都可以去鼓与呼，都可以去鼓与呼。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校园足球跟青训的衔接吧。刚才其实那个杨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这南指导这边的屯中的孩子们， 对， 也是会输送到这个国安青训这边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北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中学跟咱们也有相应的合作，然后也能够输送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像回民中学， 嗯，回中啊， 也是有合作，包括47中， 47 都是我们原来的一些合作网点。 嗯， 对，都是主要的吧。 嗯， 还有一些像之前兴瑞国华，它就是两种方式。 嗯， 就是他们可能是学校。 嗯， 然后像兴瑞国华，它就是在学，它是俱乐部，它， 嗯， 是跟很多小学合作。 嗯， 然后到他那儿训练，它是这种方式， 哦， 就是方法 不一样。其实就像原来体校一样。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学生体校嘛，哦，学生体校它周边一些学校哎孩子， 嗯， 然后下课上这儿训练，然后我们到一定，比如说六年级他们毕业，哎，我们从那儿再去。 就两种方式， 这也挺好啊。 对， 这个恢复了像体校，但又不像体校的一种模式。 对，其实你像他们这个， 但你得有地儿。 对，屯一这种， 你得有地儿。你得 首先就是不能脱离学校， 对， 这绝对不能的。 对，因为学校这块是一块土壤， 嗯，对， 能够去把这个学生们凑到一起，而且能够解决家长的一些疑虑。 嗯， 其实现在阻碍孩子踢球最大的阻碍是在家长这边，对吧？都是还是家长这边。嗯，其实这个场地这个东西。怎么想办法咱们都能够解决得了，那都一定能想办法解决的，大不了租场地嘛，对吧？ 对，还得考虑一个这个、嗯、这个时间成本的因素 啊。对，太多了哈。 对，你要在朝阳，你说你这样是去朝阳体育中心练， 嗯，哎呀， 那你 从望京来的跟从这个这 不 垡头来的就不太一样了。 对呀、啊、你要说 嗯 真到南四环那边、嗯、你要去那边你开车得多长时间呀、啊、 对。 这家长能不能耗得起这功夫，尤其是到了冬天， 对。 冬天现在是最困难的，有好多场地它没有灯光。 哦， 你五点多就看不见了 啊！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对，他没办法。嗯、 这确实是挺挠头的。哎、嗯、呀，但是总之来看，其实现在从校园足球上来说，一方面呢，我们有那种升学的通道，然后呢，能够去升入孩子们理想的中学。 嗯， 甚至因为一些足球特长，你一直坚持下来的话，能够获得大学的特招。 对， 另外呢，我们有跟俱乐部青训的这样的一个有效衔接，每年呢，还是有一些孩子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梯队之中。 嗯， 每一届咱们梯队您计算过吗？大概能升到预备队的就是每一批能有多少？ 一批如果预备队的话大概是10%吧。 10%。 对。 其实已经优中选优才能进入梯队了。 嗯，其实国外的也差不多。 嗯。 国外并没说这一支球队不除非极个别这个一个黄金年龄段人太好了。 对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年龄段可能因为那会儿以前啊， 嗯， 以前也听过这个足协请的阿贾克斯是 U17 的教练员， 嗯，讲课， 对，给教练员有一个培训， 嗯， 就是有几天嘛，按照他的说法，就那会儿我说这事儿的时候，还得是应该是7-8年前的事儿了呢， 嗯， 他说，往一队输送，每年你如果说。就他相当于他的二队嘛， 嗯， 他能输送3-4名就算相当不错。 嗯，确实。 所以真正输送一个3%。 嗯，对， 一个队有2-3个人就很不错。 也是因为你像如果你真的踢到一队了、 嗯、 咱们就比如说张稀哲、 嗯、 对吧，你这个从武汉咣咣咣来北京然后踢上了一队，他很年轻就踢上了一队。他的职业寿命如果在不出现重大伤病的情况下踢到34-35岁、 嗯、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那这十几年相当于这个11人里边肯定有他一个位置站着。嗯、 对。 那你能够进一队其实是就想争抢他的位置还是很难的一个。 他是需要你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够持续不断的为这个一线队输送人才的。 输血其实是。 对。 啊，提供新鲜的血液。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推广青少年足球，我们究竟是应该是竞赛为主还是兴趣为先？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在推广足球的时候，包括在做校园足球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包括学校体育老师。就是我们是应该去多参加一下比如说百队杯，或者说是那个传统校联赛，或者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这个是我拿成绩是最重要的，还是说我啊这个成绩不重要，我们呢就是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玩。happy 就好，这个是二位怎么看？您觉得如果要是从，以家长的角度， 我觉得足球就是先以兴趣为主， 嗯， 因为竞赛，我觉得这个成绩其实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一直说一点，一个观点就是培养人才跟要成绩不冲突， 嗯。 但是前提你得先培养人才，如果你这支队有7-8个人才，你的成绩肯定不会差。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反观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教练也好啊，思想也罢，就是说包括什么全运会要成绩， 嗯， 我是为了成绩而教他们练，而不是我为了人才去打全运会。 嗯， 其实就这一点我就说你18个人每个人个人能力都特强， 嗯， 你都不用考虑成绩，你肯定，咱举一个上海的例子， 嗯， 为什么这几届全运会全是人家青少年做得非常好，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需要